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听完越夜越精彩啦，又继续清晨爽利嘅节目嘅开始。而家系5:09，一路至到朝头早6:30，都系我哋清晨爽利嘅时间啊！咁今日咧见到个天气报告咧，都好多个字眼啦，咁但系又冇咩特别报告，咁呢个都系好事嚟啊！现时温度系28度。去到今日最高32度。今日是9月16日啊，农历嘅日子是农历嘅7月最后一日啦，29日。 看世界也再换感性，目睹失去他的尊荣，任其我漂泊到热带游泳，天真的他也吃惊，看雪炮也献上死寂，文明战斗对抗宇宙这本领，忘记了娃娃身于高温雪境，遗弃了娃娃，天空也降下眼泪造花，再伟大母体都感到害怕，谁叫这娃娃出世定要向心盼，怜悯这娃娃，书包这重量叹息过，或许轻见必先爆破，候鸟一双眼向巨塔求助，娃娃悲观了更多，看世界当作上一课，繁荣闹市看看世上有几个能对 周笔畅的娃娃开始我们今天的清晨省理节目。今天就是9月16日农历是7月的尾声，7月29日明天就是踏入8月初一，今天就是星期三，时间5点14分。今天就看看这个是有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覆盖中国东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在增强，热带低气压红霞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上午五点钟，红霞就集结在西沙之东南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2度。今日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的时候骤雨增多。现在温度28度，湿度94%。 既是决定要走，不想相强，心思挽留仍无望，不过全幻想最善意。

就曾拥有，仍未看得透，你不亲口解释为何走。手如红叶落索的时候，悲伤在停留，一堆堆思念仍未够，过后仍是愁，常记起叶吻的时候，只想到白头，思想身躯又如梦游，你知否？快乐似叶随飘走。每次泪落，点点眼眶，如梦想眼，伸出双手，化一身探索。问情已多久，剑情曾拥有，仍未看得透，你不亲口解释为何走。 先有古巨基的《爱与诚》，跟着有他的好朋友 Vivian 周慧敏的《红叶落索的时候》，还有两分零钟到清晨五点半钟。一片片叶都可以成为一个写歌的题材，刚才就《红叶落索的时候》，现在是《情如叶随千万缕》。 处处有花海景秀，最爱那港边垂柳， 他仍俗眼 却占风雅，别于水里逐流。处处有诗足竞舟，艳却了笙歌咏奏，他仍俗矣， 我知歌矣， 在曲中心事透。 错爱绿杨梧泽江边柳， 但是杨树有花也并透。 处处有心， 心意问你知否？情如叶随千万缕。处处有花海景秀，处处有诗作竞奏， 知情自爱 世间少有，树一枝独秀。 丽的电视年代风尘泪的插曲啊。 黎小田作曲，卢国沾写嘅词。张德兰、冯伟棠，情如叶垂千万缕。 错爱绿杨唔作江边流， 但是杨树有花也并头。 树树有心， 心意问你知否？情如叶垂千万缕，处处有花开竞收，处处有诗作竞奏。 知情至爱， 世间少有，树一枝独秀。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 和商业软件开发商甲骨文之间交易案的发展。他形容自己是甲骨文执行董事长的支持者，又说听说 TikTok 和甲骨文非常接近达成交易协议。另外，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字节跳动在交易案提出成立一间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会负责 TikTok 的全球业务并独立营运，甲骨文将投资那间公司。报道说，甲骨文打算持有 TikTok 整间公司的股份，而不单止是美国业务。报道又说， TikTok 的全球用户数据将由甲骨文独立处理，美国的数据将会在美国境内储存和管理，以释除美国对国家安全的忧虑。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世界贸易组织涉及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裁决。特朗普说，未了解世贸组织有关美中贸易纠纷的裁决，但是会关注事件，又说自己不喜欢世贸组织。世贸组织裁定，美国在前年对总值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货品加征关税的决定不符合全球贸易规则，又指华盛顿方面未能充分证明引用301条款针对中国进行调查之后征收的关税是合理。以色列和阿联酋以及巴林签署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协议，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促成協議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出席儀式，他說經過幾十年的分裂和衝突之後，歷史進程終於出現轉變，形容協議是新中東的黎明。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說歡迎協議，形容是歷史轉捩點的一日，預示和平的曙光。自以色列在1948年立國以來，阿聯酋和巴林只是承認以色列的第三和第四個阿拉伯地區國家。一名12岁女童今个月6号在旺角被防暴警员制服，被指违反限聚令被票控。警方说已经将事件交由投诉警察课跟进。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叶建源日前去信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要求对方解释事件和道歉。叶建源在社交网站登出警方回信，警方说理解叶建源的关注，因此已经主动将事件交由投诉警察课跟进。警方在信中又说，一直非常重视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当日相关执法行动是基于保障公众安全和社会秩序而作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995点，升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01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5.45， 瑞士法郎 0.908， 加元 1.318， 人民币 6.783， 英镑对美元 1.289， 欧元对美元 1.185， 澳元对美元 0.73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3.86美元，卖出1954.7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哇找到宝藏了咦，得张纸嘅，写住18723112，咩嚟噶？ 呢、这个咪就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热线电话咯。 吓，有咩用噶？ 只要喺星期三至五下昼4点到6点打通呢个热线去有你同行有你来点唱嘅环节，就可以同主持人倾偈噶啦。 正、啊，等阵先，你哋系边个啊？ 我哋咪就系有你同行嘅主持陈永航 同埋叶允儿啦。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本地艺术家申潮恩作品《霎那花》《彩铃花》，灵感来源自边度嘅咧？ 《彩铃花》其实个起源系嚟自于我对嫲嫲嘅一种思念嘅。创作历程里边咧，我系基于同嫲嫲嘅一个回忆。我翻去乡下探佢嘅时候咧，佢会偷偷地塞一包花喺我个箧度嘅。 星期五晚九点，第五台新文化运动，钟杰良喺文化人咖啡馆当中，请嚟本地艺术家申潮恩。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送你。 走。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朝头早咧，有啲人系教好多个闹钟，惊自己自己唔醒吓。传统嘅闹钟啦，同埋手机啊咁样样。咁啊，亦都有啲朋友系心理吓，喺生理时钟系有嘅，唔需要闹钟闹醒嘅时候，自己都会醒咗。呢、這个都可能系一个习惯。咁如果你系都间唔中啦，间唔中可能有唔知醒嘅时候嘅，就或者可能你系太攰啊吓。咁又或者咧，就系个收音机成晚咧都开住啊，冇闩。翻到嘅咧就系中意有啲声音伴住自己，咁上下咧你又会醒啦吓。系啊，而家翻翻嚟现实嘅时候啦，已经系一天嘅开始啦。今日系一个礼拜嘅中间，系星期三，9月16号，农历系7月29日。听过五点半嘅新闻噶啦。 啊！个孙海。 我并没有种上风，也不是白雪公主老友记，为什么一天到晚打喷嚏？这事情太稀奇， 哎啾，个死太， 难道有谁惦记我，在那里连名带姓把我提？所以我一天到晚打喷嚏，打一个不停歇， 哎啾，个死太。 心情又因为想你想你，跪下了他的双膝，他一定要我同意，允许他缠绵你。还有一位就是那小鸡，小鸡也对我提出微信，非要我爱情专一，要和他在一起。 一定。 姿态。 就非常有特色吓，咁啊系听唔听到，其实系有个和声跟埋唱，和声咧当时应该咧都未系红嘅，就正廷做和唱，而主音咧就系葛兰嘅呢首打喷词。逢系即系谂起话打乞嗤嘅时候，想播啲咩歌咧？呢只咧就系一定会谂起嘅。咩年代咧？其实都唔重要，佢系写到咗嗰、那个即系一种打乞嗤嗰个心情，又即系演绎得好好啊！吓，扮埋乞嗤嘅声，咁啊，成日话打乞嗤系咪啊？有人提起你，成日讲你个名，又或者好挂住你咧，你就会打乞嗤咧吓。呢啲传说就咁讲噶啦。咁咧就系、是。但是原来打乞嗤咧，其实在医学上咧都有根据嘅。根据有位耳鼻喉专科医生黄医生咧就话咧，打乞嗤嘅次数咧系对即系在于系人啊对敏感嘅物质嘅反应嘅。意思就话当致敏源或者系引致不适嘅物质留喺鼻腔，咁人咧就会不断咁打乞嗤，直至到嗰啲物质咧喺你嘅鼻腔里边喷出为止。咁所以咧打乞嗤咧会有即系好多嘅次数，大家唔知有冇即系留意一下啦。即系可能自己惯咗咧，知道打几多次，超过三次或以上咧就话即系都唔代表系身体有问题嘅吓。咁打乞嗤咧其实系一个人体嘅反射动作，人系唔能够完全好自主，系能够控制得到。当被接触到一啲令我哋好敏感嘅物质，系例如触及一啲致敏源，又或者系有外来物质进入我哋嘅鼻腔，鼻膜咧就会接收到信息，令到个鼻咧就产生一啲类似敏感嘅反应啦。咁啊，再经过神经线传送信息去脑部，最后脑部咧就会发出信息，令到我哋嘅喉咙啊、鼻啊或者咽喉嘅肌肉咧出现快速嘅抽动。咁呢一种抽动咧，就令到肺嘅空气通过咗鼻啊或者口，快速咁就喷咗出嚟。咁原理咧就系将呢个致敏源同埋令到鼻唔舒服嘅物质咧，从身体去排走嘅。次数方面，第一就系来即系、就是、外来物系咪即系仍然喺我哋嘅鼻腔里边啦？因为呢啲物质系会刺激我哋鼻啊。亦都提示脑部系继续发出信息，使到鼻腔里边咧将嗰啲外来物排出嚟，所以咧打乞嗤嘅次数咧一路会增加嘅。而第二咧就系、是、要视乎个体质啦。当你个鼻膜接触到致敏源或者令到我哋打乞嗤嘅物质嘅时候咧，就会产生一啲令我哋敏感嘅分泌，这个、呢个咧就叫做组织胺。呢一种物质咧就促使鼻嘅神经线咧。是传送信息去脑部，然后令到我们会打乞嗤的。如果有些人的体质是较为敏感，就会分泌较多的组织胺，或者鼻的神经线是较敏感，就会多打几个乞嗤。如果体质不是那么敏感，打乞嗤的次数就会较少的。咁啊，通常呢个情况咧都系朝头早起身会有啊，因为个温度可能有啲唔同啊，你或者都仲会冚住被瞓觉，开住冷气。当你喺起身嗰一刹那咧，咁个温度有少少嘅差别唔同嘅时候咧，就会打乞嗤。 咁但係都有啲人咧，可能話啊，去咗外國生活咧，咁就又會好啲嘅喎。咁可能係有啲唔同嘅環境因素。不過咧，而家係即係因為戴咗口罩之後咧，會唔會發覺咧打乞嗤嘅次數又少咗？因為你有個口罩保護住你啊，你可能一啲即係外來嘅物質係即係去騷擾你個鼻腔嘅機會咧個次數都少咗。咁而其實係我諗大家都會發覺喺你沖涼嘅時候咧，你會好清潔你嘅面部，包括你嘅鼻孔，你就會發覺可能以前係好多好污糟啲黑掹掹嘅，因為你冇口罩戴住啊嘛。咁其實都有好多個塵埃。咁但系戴咗口罩之后咧，我就发觉咧就干净咗好多，亦都好多人话啊、哦，其实真系病嘅机会都少咗，所以原来戴口罩咧系几保护到我哋嘅身体，睇医生啊、伤风感冒嗰啲咧都少咗，不过代价就系成日焗住块面，系有引致到咧就有时有啲疮咧喺个面颊嗰度，所以凡事咧边度有完美噶，你就睇佢嘅优点啦。而家起碼咧，佢都可以保護住我哋啊！早晨啊，5:45啊，氣温27度。 願我會揸火箭帶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兩人住，活到1000歲，到一般3歲，有你在身邊多樂趣。共你双相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风。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 林子祥嘅《分分钟需要你》咁呢首歌咧，就当初推出嘅时候咧，好快都成为流行歌曲，因为咧歌词简单又容易上口。歌词简单当中最紧要都系一如歌名嗰六个字，分分钟需要你，有好受嗰啲即系拍紧拖啊或者甜蜜嘅生活嘅朋友们咧，就好中意听啊。总之有咗爱，咸鱼白菜都好好味啊。咁而阿 Lam 嘅演绎咧，咁所以佢即系咁深情咧，佢唱咩歌都可以系直情系向你倾诉，话俾你听喺你耳边同你讲，系一啲好柔情嘅歌又得，一啲系有。是一些教导，我们应该要怎样，真汉子的那种心情也都可以。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有你同行交换角色。九月十八号，我会去找一位缝纫小组导师学下缝纫呢门手艺，学完翻嚟帮你啦。 吓，咁依家点啊？ 搵订书机订住先啦。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抗疫人人有责，等你出手，继续拍片救地球。 今次轮到小小小朋友做英雄，细路是咁的， 用拍片消灭民间闷气，马上捕捉身边小可爱的搞笑童言，趣致表情上载去到 rthk.hk/31cares， 你仲会得到感谢状和独家纪念品添。 港台电视三十一，我们在乎你。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清晨上嚟六点后啦，六点两个字啦，差唔多喺新闻之后咧，我开声嘅时间都系呢个钟数，大家都心中有数系嘛？咁啊，再睇下有啲咩做下先，然之后咧就可以出门口啦。出门口嘅时候，真系望清楚带唔带齐啲嘢，有冇啲嘢留咗？好多时我一出去，我喺屋企又好，或者出去街。食完嘢，然之後離開嗰個食嘅地方嘅時候咧，我第一時間就要望下啊，我個手機咧咁，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咁啦？因為如果一冇咗個手機咧，就真係好唔方便。即係我都唔係話中意玩手機嗰啲人嘅，我都係有個實際嘅用途。因為每天咧你要做嘢嘅時候咧，那個手機都係唔能夠離開。有人通知你嘅嘢啊，或者屋企人揾你啊，有啲乜嘢嘅係或者工作上嘅需要啊等等，都要用呢個手機啦，睇資料都係啦。咁所以如果個手機唔喺身邊咧，真係周身唔聚財。所以咧就為免自己有呢個嘅驚慌嘅情況，或者引致不便嘅時候咧，就睇清楚你帶嘅嘢會唔會已經拎走曬啦。其實食嘢嘅地方你好容易望得到啦，睇下台面啦，睇下啲凳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落車嘅時候啊。落车的士又好，巴士又好，都系睇清楚自己有冇啲嘢留低，做多一步咧就方便好多啦。好啦，睇睇今日咧，今日就系十六号，一个礼拜嘅中间啊，星期三，九月十六号，农历系七月二十九日。而家时间六点十二分啊，咁啊，今日天气咧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三十二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风势系颇大。听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嘅时候骤雨增多噶。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九月中啦，星期三嘅呢个清晨喺前半身边嘅咧，就系浸会大学体育及运动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 早晨，刘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九月中啦，今日就十六号啦，天气咧都仍然系好热，但有啲时候咧，其实咧你又觉得有啲凉意噶啦。 通常过咗中秋咧，就开始有啲凉意啦。 但系而家都未过咁啊，因为今年入咗呢个闰月啦，所以博士你又觉得，咦，应该好似系中秋嘅时分咁啊。 唉，但系今年呢个疫情影响咧，真系都唔知咩岁月啦，已经搞到。 系啦，呢个2020年咧。一个都好难忘嘅年份， 是啊、 但 是 其实都系人生一个好宝贵嘅一课。往往其实你回头望一啲重要关头嘅嘢咧，其实系一个学习嚟嘅。 系啊系啊，大家听开我哋节目都知啦。咁啊，星期三呢个时候咧，我都提下大家去做下运动啦。咁咁啊，疫情期间咧，对我哋嘅运动啦，同埋身体健康咧，都好多嘅影响。 系啊，其实我觉得咧，嗱，尤其是啲影艺人士啊，个个都喺即系社交平台嗰处咧，就系摆出一啲自己做运动嘅相片。连个家居都系啊，俾人睇翻啊！原来个屋企咁大噶，面对海景啊咁样，佢哋就喺度做紧运动。 系啊，因为你讲紧特别啲艺人啊，或者我哋叫 KOL 啦、啊、即系网红啦，咁你一定要同市民大众有个互动噶嘛。 嗯， 即系好老实讲，你拍电影啊，各样嘢啊，好多文化艺术啊，演出嗰啲全部都停晒啦。 嗯，但系而家慢慢都逐渐好啦， 慢慢开始啦。咁但系你一定要靠一啲正能量噶嘛。咁啊，運動就一定好正啦。 係啊，咁你話提起話網紅咧，如果同運動有關咧，我諗大家咧都有見過呢啲係咪好驚嚇嘅相咧？就係、是、見到個藝人平時化曬妝俾你睇噶嘛，但係嗰個爆汗嘅相咧，哇！佢哋真係一啲妝都唔化。咁啊，先有鄭秀文。 系， 跟住阿姐咧就系、是，唉，仿效郑秀文都做一个爆汗嘅。 早前我记得阿谭校长都有、 啊。系啊系啊，喂，但我都好佩服佢哋、啊，艺人系俾最靓嗰一面人嚟睇噶嘛，佢哋都可以俾人哋睇翻，其实冇画到眉毛啊，又冇呢个眼线啊嗰啲，佢哋、啊、都肯做啊。 不过其实你提到好好嘅，田佩欣，即系其实好多朋友咧都误解咗爆汗啦、啊，即系而家就潮语嚟啦呢个。其实爆汗咧，我哋生理学上即系话大量嘅流汗啦、 啊。 咁啊，爆汗呢、這个好多人咧都唔以为咧，嗱，净系爆汗呢样嘢咧系对身体有益。咁、其实呢个咧都系一半嘅误解嚟嘅。 哦， 爆汗即系大量流汗。咁即系话，如果你系焗喺桑拿里边，或者你去到菲律宾或者去热带地方旅行，喂，你去到一出机场，你都已经热辣辣爆晒汗啦。 系 咁嘅环境底下，如果唔系透过一个运动之中嘅肌肉活动咧、透过大肌肉嘅运动咧。咁樣嘅流汗咧，其實對身體就冇乜特別好嘅益處嘅。 咁、哦、所以大家嗱，要係即係分清楚啦嚇。 係啦， 爆汗就係你要經歷過，即係好似頭先我話鄭秀文、汪明荃，佢哋就真係做完運動。 係因為佢哋通常都、啊、我見到，譬如阿鄭秀文啦，佢嗰陣時演唱會咧，佢之前都會可能請啲健身教練啦，教佢做一啲體能嘅訓練啦。因為你知啊，而家開演唱會即係唔係淨係企喺度唱歌嘅， 係啊係啊， 又要跳舞啊，做好多啦，都幾體力化嘅動作。咁所以佢哋呢一行咧，其实都要系一个好嘅体格啦、良好嘅体格不特止，仲要系要有肌肉啊，咁你先可以做得到好嘅艺人啦。 不过因为咁样样咧，郑秀文都话爱上咗呢个运动，咁其实系都系好嘅影响嚟嘅，等于都即系活生生话俾大家听，我哋要运动先可以健康咁样。 系啊，嗱，讲起呢个爆汗咧或者流汗咧、都系喺我哋运动生理学都系一个主要嘅议题嚟嘅。 系， 因为流汗咧，其实好多时大家都误解咧，你流汗就以为排毒啦。咁其实汗咧里边嚟讲，99%咧系水分嚟嘅。 系， 所以其实你排汗咧，大部分都水。咁你有时舐下啲汗咧，可能咸咸地啦。 系啊系啊。 咁呢个系因为佢有少量嘅盐分啦，主要系有钠质嘅成分啦，咁同埋有少量嘅一啲代谢物啦，吓，譬如少量嘅尿素啦。咁呢个系好少量嘅，即系话如果你话真系排毒。其实我哋身体咧系有个机制咧，系将一啲对身体喺新陈代谢里边产生嘅有害嘅物质咧，系将佢中和咗，然后先至排出去嘅。佢就唔系净系话啊身体有毒啦，佢就即刻咧同你送走，就唔系咁解。咁所以，譬如我哋嘅肝脏啦，我哋嘅肾脏啦，好多内分泌嘅系统咧，能够将我哋嘅有害嘅物质中和咗先，然后排出去。咁所以呢个概念上咧，你话流汗咧，其实真系可以排到大量嘅毒素咧，呢个都系一个误解嚟嘅。 咁但系如果你流汗咧，系咪都系一件好事咧吓？ 嗱，咁呢一个系一个反应嚟嘅。其实我哋人体咧大约有200到400万个汗腺。 咁呢啲汗腺咧就主要分布喺皮肤里边啦。其实我哋个人真系好叻嘅，我哋点解会流汗咧？嗱，嗰个生理嘅现象咧就系、是，如果我哋受到外来热嘅环境影响。熱的環境啦，咁我哋人體嘅血液不停流動啦，咁流到去有兩個主要嘅位置咧，有啲感應器嘅。第一個就係皮膚啦，皮膚嘅表面一定會係你感覺到熱啦。第二個咧就會去嗰啲血液循環系統咧就流到去個腦度，腦到呢個下丘腦嗰個位置咧，佢感覺到，咦啲血流過嚟咧係會熱咗，熱咗嘅時候咧。佢就會叫個身體做嘢啦，做咩呢？就係、 是、 排汗啦咁樣樣。周圍嘅環境點會令你熱呢？咁你有兩個可能，第一個就係焗汗啦，你焗汗令到熱，咁咪會出汗咯，係咪？另一個咧就係你真係做運動，你做運動你跑跑跳跳嘅時候咧，你嘅肌肉活動咧會產生大量嘅熱能，咁同樣都會流汗。嗱，所以有 A 就係做運動流汗 ，B 咧就係焗汗，兩者嚟講咧，從健康嘅角度咧係只有做運動。然後真係流汗嗰樣嘢先健康。如果你係焗汗，其實你冇經過運動之中嘅嗰個嘅過程生化嘅新陳代謝咧、你係個健康效果咧就真係冇乜幫助咯。 嗱，咁咪睇到啦。譬如你焗桑拿咁，係坐喺度嘅啫嘛，入去乜都唔使喐，咁啊焗一身汗出嚟。你係唔會有即不勞而獲嘅嘢，你唔使喐啊嘛。但係如果你真係經過咗你做運動嘅時候排出好多汗咧，嗰、那個你就有所得。 但係都要小心嗱、因為水分啦，頭先我哋講流汗係 99% 係水分啦。當你水分流失咗，你就會輕咗。咁如果你不停咁焗桑拿咧，咁你啲水分咪不停流失咯。 係啊。 咁而家喺我哋生理學上咧，就係話一個安全流失水分嗰個嘅指標係幾多咧？就唔好多過身體體重嘅2%。 哦。 咁即係如果你話喂，我成日喺度焗桑拿，你想流失水分，你想瘦嗱，咁其實呢個瘦咧唔係瘦，你只係輕咗。 係。 輕咗，輕同瘦兩樣。瘦你係真係將體內多餘嘅脂肪咧係代謝燒咗佢，用咗佢。咁透過肌肉活動啦，咁所以喺呢個焗桑拿嚟講，如果你焗得太耐咧，你嗰個水分流失得太多咧，係有風險㗎。 咁所以咧，其實焗桑拿之前，你都要磅磅你嘅體重先。 理論上係㗎，理論上係嘅。咁如果你真係入去嗰啲桑拿浴室啦，咁你入去之前同之後啦，咁我都有時見過真係有啲好高大嘅人咧。哇！焗完之後，佢個體重相差係2%嘅分別都有嘅。 喂，如果咁樣，其實咧就要補水啦，應該係。 冇錯啦，就要補充水分啦。嗱，補充水分咧喺我哋運動科學上咧又係有啲科學嘅指引，即係你又唔能夠飲得太多嘅。飲得太多嘅話，如果你一個鐘頭內係狂灌超過2-3公升嘅話咧。咁有機會咧出現一個係所謂水中毒啦，咁、其實呢個咧學名叫低鈉症啦，因為你飲得太多水咧，你有機會稀釋咗我哋身體裏面嘅鈉質，鈉質少咗嘅時候咧，就影響到我哋神經傳遞系統啦，咁可能導致有抽筋啦，甚至乎嚴重嘅咧。控制神經系統叫個心臟收縮呢個樣嘢咧，都可能擾亂咗咧，咁啊心臟咪即係大件事咯，係嘛？咁所以呢個補充水分咧，就係每小時咧，我哋一般建議就係飲400至800毫升左右啦。即係講緊係可能一盒大嘅盒裝飲品，嗱細嘅咧就係250啦，大嘅就375啦，咁375咪差唔多400度咯，係咪？咁你按你嘅能力啦，按你嗰個環境，按你嗰個周邊，你係咪真係做緊好劇烈嘅運動啊？咁樣因為個人嘅體質同埋環境都唔同啦。 我又想問啊，可能有啲人會唔會係零舍咧，即、就、係、是、汗腺多咧就會出汗好多。 會。 有啲人咧，佢可能做好劇烈嘅運動都好啦，佢都唔係流好多。 咁會嘅，呢個係因人而異嘅。有啲人真係好大汗嘅，咁因為佢汗腺可能頭先我嚟啊，汗腺係由200到400萬個左右啦， 少啲汗腺嗰、那個， 係啦，有啲多啲。咁所以你要睇翻嗰個環境啦。其實我有個好有趣嘅身邊嘅感受咧，就係、是、你知我哋有時都會同啊啲朋友打下麻雀啊 ，social 下咁啦。咁其中有個朋友咧，發覺咧，哇，佢嘅手咧係好多汗嘅。吓佢摸完嗰只牌之后咧，个个人都话：喂，我都要攞定条毛巾，唔系啊，整湿晒。咁原来点解有手汗呢？呢个生理学上系有得解释嘅。 系咪佢可能有一种病态定咩咧？ 呢个未必系病态。原来咧，我哋人类咧，我哋成个进化嘅过程咧，都识得保护噶嘛，我哋自己噶嘛。譬如有啲大只动物，狮子、老虎追我哋，我哋要逃避噶嘛。我哋系。即係人類識得去覓食佢，但係佢追我哋都要走啊。咁呢個咧，原來走嘅時候咧，我哋身體咧會刺激好多荷爾蒙咧，係令我哋有啲改變。其中有一個咧，手心出汗咧，或者手板出汗咧， 是一个保护系统来的。因为如果我们被动物捉住了手，我出汗的时候呢是会怎样滑的嘛。滑的时候咪射走，我咪有机会闪得了咯。是吧，原来真的有一个保护的作用。 如果放在麻雀那里又怎样 解释呢？这个就等于去紧张啦。因为去紧张。因为紧张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刺激到我们的生理反应呢跟我们被动物追的时候求生那个刺激的生理反应呢是完全一样的嘛。 其实呢可能呢 在麻雀那里呢你就有这样接触你就知道它大汗。或者平时呢它没有跟你有手部接触的时候它一遇紧张的情况。 冇错啦。 可能是这样。 这个都是的。所以在生理学上这个即是我们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呢就刺激我们去逃跑啊肌肉活动的。副交感神经咧就压抑我哋嘅，咁我哋平时呢两个神经系统咧都系做紧嘢，咁睇下你协调啦。咁有啲人可能协调得冇咁好嘅时候，咁可能有呢啲特别嘅异常嘅反应都未定啦。咁但系另外咧就系流汗啦，有时呢个好有趣嘅，前辈，有时好中意运动嗰啲人咧，佢完全冇流汗嘅感觉噶。就是咩呢，就是喜欢游水那些人。 哦，其实他有出到汗，不过因为他在水里面他不觉嘛。 没错。所以喜欢游水那些人呢，有时约下队行下山啊，或者热的环境做一些陆上的运动呢，他们觉得很不开心。 嗯。 成身擦落黏住晒。我游泳健将来的。是啊，因为在水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水里是其实有流汗的。 嗯。 但因为水那个温度相对会低一点啦。咁同埋因为全身都浸住在水里。 是啊。 所以散热的效果呢就会好快。咁同埋喺水里面你流汗呢个感觉你唔会觉得啲汗水係黐住你啲皮肤唔舒服啦咁样。咁，所以呢个都一个好有趣嘅。嗱，咁另外啦，而家我哋好多时喺户外嘅运动，虽然话即係口罩有时都可以放宽啦，咁但係喺室内嘅环境啊，你大家做运动呢都好多朋友都会戴返口罩。咁要戴咗口罩嘅话呢，某程度都影响我哋散热嘅。因为我哋口 住嘛。 係啊，我哋口同鼻呢，因为我哋人係着衫着裤噶嘛，特别你可能行山着晒啲长袖防晒衫啦，咁啊长裤啦。咁你如果喺身体嘅肢体嘅散热呢个排汗咧，佢未必会有足够嘅散得切热俾你啦。咁所以你咪要， 系啊， 你要靠呼吸嚟散热啦。咁所以如果你戴个口罩嘅时候咧，特别而家即系虽然九月啦，有时都天气都好热噶。咁所以户外环境咧都要留意一下自己嗰个身体嘅状况吓。如果真系顶唔顺嘅话咧，都要喺个揾一个冇人嘅地方咧，松一松个口罩，等自己嘅唞下气，咁都可以帮你散热。或者另一个做法咧，就系你将嗰个运动嘅肌肉活动呢一个能力咧，就稍微降低。咁你行山嘅，你咪行慢啲咯，跑步咪跑慢啲咯，系咪？ 不过总之咧，今日咧就系总括嚟讲咧，就讲紧爆汗咧，系如果你系经过咗你真系去运动而出一身汗咧，系健康嘅。 冇错冇错。 如果你坐喺度不劳而获，就系坐喺度焗桑拿嗰啲咧，就唔系话等于你话啊好健康，我减咗肥系唔 啱嘅。其实系减唔到肥嘅，你只系将身体嘅水分咧系流失咗。咁当你可能三几个钟头之后，你饮翻一两杯水啊，你饮翻可能啤酒汽水啊个嘢咧，水分都翻嚟啦，体重又会回升翻咯。 嗱，始终你一路经过咗运动去爆汗咧，其实都系我觉得某程度上咧通咗啲嘅。 系， 你全身系喐动咗噶嘛，系嘛？咁所以系咁样嘅方法去爆汗咧，大家系应该多啲咁。 但系当然你。小心啦，我哋都系要你流得太多汗嘅时候咧，都担心你嗰、那个惊你咧超越咗你体重2%。咁，我哋一般去行山啊，我哋又冇理由攞埋个屋企嗰个浴室绑上山孭住嚟放。咁所以大家都要观察一下你个身体嘅状况，量力而为，呢、這个就最啱啦。 嗱，你头先话2%啊，即系流失啦。其实如果大概再收窄啲嚟讲，我哋所流失嘅汗 系 大概几多度？ 嗱，如果成年人咧喺炎热嘅环境，佢又不停咁样剧烈。个运动啦，譬如跑山啊，或者嗰啲越野嗰啲比赛咧，佢一个钟头可以流失系1公升嘅汗水都未定噶。有啲如果譬如外国人好高大嗰啲咧，甚至乎去到系1.5公升嘅。咁所以1.5公升，譬如我哋当1公升啦，1公升咪差唔多成公斤重噶啦。 哇，其实你睇下发哥近年行咗山之后。即系成个人系型咗好多，消晒好多。 系咁，当然啦，发哥我都觉得佢，我相信啦，佢一个饮食控制度一定会把关嘅。 其实佢两样都有吓， 系啦， 食物同埋运动。 如果你系狂做运动，但系你冇喺个营养度做好呢个饮食嘅控制咧，咁，其实同样都会系多余嘅脂肪都会积聚喺度，都会肥噶。 系好，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吓。咁爆汗，我哋不如听翻郑秀文嘅歌啦。佢大家见过佢爆汗嘅样啊嘛吓。咁

张建中话：港区国安法对香港重回正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至关重要。在執行此法的时候，市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和尊重。他又说，全球大多数国家都有国家安全法律，一些国家就港区国安法提出质疑，实属匪夷所思。国际社会应该公平，不应该持双重标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9月16日星期三，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普及检测计划结束，找到42名确诊者。有专家说，相信社区仍然会有隐性传播，市民外出饮食需要提高警觉。稍后专家会详细总结今次普检的计划。 本港昨日是录得新型肺炎本地确诊的零，是本地个案的零确诊，是第三波疫情以来的第一次。政府同时宣布今个星期五开始再次去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亦都容许更加多的行业和处所有条件复业或者重开，为期7日。有关行业的负责人对于生意情况有